居然真的被这些家伙给揍到了。在伏龙翔天和闪光百裂两个技能的最终爆发下，王不留行生命直接见底，治疗来不及援手，王不留行已经无可阻挡地倒了下去。但是星星也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韩嫣柔和海无量就是在送出这最终致命一击的同时，被微草战队疯狂攻来的角色给击杀了。三个角色居然同时阵亡，这真是极为罕见的惨烈交换，现场全都是惊诧的眼神，直播间的三位此时也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砰砰，两声枪响，就在这一瞬，连场上选手都有些失神停顿，节奏略缓，只有一个人一如既往地做着应该做的事儿。如此惨烈的场面似乎完全没有牵动他的神经分毫，倒下去的三个角色他看都没看，他的角色就已经转火冲向了下一个目标。君莫笑，两声枪响，子弹送向了高英杰的穆恩。能顺利完成这样的击杀，自然少不了对对手治疗的控制。微草的冬虫夏草被沐浴成风的重火力轰得无力出手，星星的小手冰凉却被高英杰的穆恩打得东倒西歪。而现在击杀场面刚刚完成，甚至还没有最终完成，叶修的君莫笑就已经转火，子弹开路，君莫笑技能一动，转眼就已经抢到了穆恩身旁。高英杰明显因为那惨烈的场面有些失神，轻而易举的就被君莫笑轰飞出去。所有人至此才回过神来，好像至此才清醒地意识到场上发生了什么。王杰西、王不留行，他们微草的核心最坚固的那一块，此时已经被星星给摧毁了。现场变得很寂静，没有人对这个二换一的交换有什么衡量。观众此时第一时间注意到的只有一件事，王不留行倒下了，王杰西退离了这场比赛。怎么办？无数人的脑中立即浮起的竟然就是这样的念头。王杰西不在场，他们忽然就开始不知所措了。他们习惯了看着王杰西率领着微草拿下胜利，争夺冠军，一年又一年，一季又一季，一场又一场。从职业联盟第四赛季担任队长开始，常规赛、季后赛、商业比赛、友谊赛、表演赛，微草战队共计398场比赛，微草队长王杰西无一缺席。任何时候他都会在场上率领着全队，任何时候大家只要看到他在场上就会觉得心安。但是现在这一场比赛，王杰西居然第一个被对手攻破。这么多年来不是没有战队试图这样做过，但是在微草人的记忆里可从来没有人做到过。但是眼下这么多年没有发生过的事发生了，而且是在他们微草的主场，由一支初入联盟的新队。 比赛还没有结束， 电子大屏幕上微草战队的团队频道突然跳出一条信息，高英杰在穆恩被君莫笑瞬间轰飞后，算是场上场外第一个清醒意识到现在还只是队长被击杀，比赛还远未结束。而眼下形势，微草王杰西的王不留行阵亡，上有许斌、高英杰、刘小别和袁百清在场，第六人袁芳将自动上场。星星方面却是阵亡了两位，第六人乔一帆将自动上场。此时站在高英杰他们视野前的却只有叶修、苏慕成和安文义。队长是不在了，但微草还有着明显的人数优势，这时候怎能发呆愣神？反观星星虽处劣势却沉稳有加，叶修第一时间就把小手冰凉给救了下来，苏慕成的沐雨成风前去和他们会合时，一路上却还在轰炸着他们微草的治疗。现在是四打三，我们占有，高英杰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可是该怎么做？告诉完自己，他又在问自己，是不是该部署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做。 高英杰知道战队对自己的期待，知道队长希望他能所肩负的未来是什么，他为此一直在努力。可是当这一刻就这样毫无准备地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却感觉到手足无措。在消息了一句比赛还没有结束以后，他竟然就已经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了。不应该是这样的，哪怕自己只是一个普通议员，也不应该这样茫然。这种时候必须要做点什么，要肩负起微草的未来啊。队长的声音是那么清晰地在耳边回响着，可是现在的自己非但无法肩负如此重任，他甚至连像场上普通议员那样做些该做的事儿都做不到。 微草在王不留行被击杀后士气动扬非常大， 解说潘林都看出此时微草选手们的失态了。就在王不留行被击杀下场后，他们纷纷不知所措，比赛好像没了方向一般。他们拥有人数优势，他们的对手就在他们面前，但是先调整的是星星三人，做出主动攻击的也是星星三人。 难道微草就会这样输掉？ 两队迥异的姿态让潘林都无法对有优势的微草抱有什么信心了。 也并不都是如此， 李一博突然冷不丁地说了句。 什么？ 潘林却没领会这句话指的是什么。 许斌， 阮成叫了出来。王杰西居然真的被星星送出场了，这点让他大感震惊。不过好在星星为此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以二换一打掉了对方的核心，却让几队处于人数上的不利，这个核心破的看起来好像有些得不偿失。但是阮成很意识到自己错了，从全场微草观众的反应和场外微草选手和场上选手的反应，他终于深深地体会到王杰西与微草那根本不是一般核心选手那么简单。他是这支队伍的主心骨、根基、希望、信心，但凡一切在场上需要的正能量，微草战队似乎都是王杰西带给大家的。但是现在他倒下了，留给场上选手的是惊讶，是未知，是迷茫，是紧张。可是有一个人例外，许斌。第六赛季选手，自301交换转会来到微草，目前为止为微草效力一年半，在这里他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入选了全明星，成为了荣耀第一骑士。他对微草适应得很好，但毕竟他是转会而来，才一年半，相比起那些土生土长的微草选手，他对王杰西的依赖远没有那么强。当王不留行被解决掉的时候，他也同样感到震惊，但是他没有因此失去冷静，更没有因此停顿。他解决了韩嫣柔，做好了继续攻击的准备，却没有想到自己的队友在这一瞬间都好像发生了延迟一般。许斌本是想配合高英杰去围攻小手冰凉的，只要解决了星星治疗，大局可定。谁知星星的决断远比他要快，叶修的军魔校飞快回援，苏沐橙的沐雨成风也向那边汇合。但是最让许斌诧异的还是高英杰的穆恩三两下就被军魔校给轰飞了，正准备冲上去配合他的毒活，只好站住。而后他看到高英杰回过神来的消息，以为他会接着有点什么主意。虽然来到微草只有一年半，而且被任命为了副队长，但是许冰很清楚微草的未来的队长将是高英杰，他是必然会在王杰西退下后接手王不留行，继续率领微草不断战斗的那个人。自己从现在到以后都将是一个辅助者的角色。许冰没有太大野心，对于这样的安排没有什么意见。王杰西被打下去了，高英杰接管了比赛，所以他还是那个副队长，辅佐在核心身边的那个骑士。结果在许斌看来，接管比赛的高英杰在说了一句比赛还没有结束后就没下文了。倒是星星三位调整果断，在迅速甩脱掉方才惨烈交换的场面后，倒是他们先一步开始了反击。 轰轰， 沐浴成风的炮火投放过来了。高英杰再茫然，职业选手的本能早已养成，敌人的攻击到了面前还不知道躲闪，那可就真该死了。而后刘小别、袁百清也在星星的攻击中逐渐清醒过来，而且正是眼下的局面，他们还是处于优势的，所有人都能轻松认识到这一点。可是接下来该怎么打？所有人望向了高英杰的穆恩。微草战队的核心一直都是魔道学者，他们的团队战术都是围绕此打开，他们需要一个主角来引领。曾经的微草只有一个王不留行，他是那样的可靠，永远在场上引领大家战斗。而现在他们又多了一个穆恩，双魔道学者的阵容让他们有点双保险的感觉。不过所有人也都知道，这是核心开始逐渐转移过度了。第三赛季的选手王杰西职业生涯也差不多走到他的末端了，同期的优势选手赵阳已经退役，洋葱则让出了核心位置，改变了打法。只有王杰西还像第一天担任微草队长时那样肩负着全队，让大家依靠着。而现在似乎该换个人了，就从今天开始，另一个人该试着站起，肩负起这支队伍了。 英杰， 刘小别在频道里叫着，在星星的攻击下他闪避着，虽然是四打三，但也总是有点战术配合，总得由某个人发动攻击来带动大家，这个人应该是高英杰。 可是我该怎么做？ 高英杰望着眼前以少打多却还逼得很紧迫的对手，叶修、苏沐橙，哪怕是微草两夺总冠军的赛季，他们都是场上的最佳组合。 自己能办得到吗？ 高英杰望着前方，那边仿佛就是他以及微草战队新的未来。